그대모두그로흑기눈케루이따위로더기니유탄을마셔이스라도수요쿠만도우요샤나이아기가기대스드시유비대만의구마마니

些疯狂的过去，那个男孩，那坚持的勇气，让我们数着星星一起老去，让我们肩并着肩上 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都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虽然明天的是谁。 你转身

要翻抽个正面，捏碎反悔飞。有就是我一直清晨闭睡的理想，我见到是谁一碗肉汁成 挂齿痕蓝蓝的蓝蓝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蓝在这里蓝在这里，一生一世赖着你。